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那天我爬出窗口，站在17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但我熟悉他的心情，但愿遇到你。10点大陆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10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10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北京时间22:01:41，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10点答录机。大家好，我是杰克唐。今天是周一，照理说应该是我的搭档，通常我们会把对方称作是隔空的搭档，因为很少会有机会能够两个人真正的同框出现在我们的982的直播间，更多的呢是你一天我一天，当然他5天我2天，这样的一种搭配和隔空的对话。但是会觉得这样的方式很特别，因为虽然不是身处同一个时空，但是却可以以男生和女生的视角来分别诠释一些大家可能都会遇到的情感困惑和话题。那今天是什么呢？因为如果熟悉或者说看过杰克唐直播的朋友会知道，我们会有一些讲故事的时间，比如今天我就想不如在替准哥值班的这一天当中可以继续来讲我们的故事，因为上次我们的故事还没有讲完，只进行了上半部分，所以今天其实更多的是让我们聊聊天，讲讲故事，就像老朋友一样，同时还有很多的音乐助兴。看到已经有很多的朋友进入到我们花椒的直播间了，也再次跟大家说一下找到我们的若干种方式。比如说呢，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在上面就可以找到我们并且收看我们的直播，或者你也可以在花椒上面来搜索10点答录机，然后一样可以看到很多已经进入到花椒直播间的小伙伴们，比如说卧薪尝胆、夜色下的肥猫、Lots、陪衬、逆天、诚意至上、爱唯一等等等等，还有子宇，欢迎你的登场，好像是骑着一匹马闪亮登场的样子。当然如果你是习惯了周一的十点答录机是帅气的那位男生准哥和你相伴的话，那今天可能看到杰克唐会有一点诧异，为什么是一个女生呢？那今天既然是女生，我们就要聊和女生有关的话题。今天杰克唐的故事盒，我们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是夏和少女的故事。夏天和少女是不是最配了呢？谢谢子宇的爱豆看到了。子宇的这个名字对我来说，对杰克唐来说可能不是最熟悉的那个。子宇是不是在等周准的出现？结果没想到今天是女生视角来和大家分享一个故事。那在讲故事之前，我想我们应该先听一首歌来为我们今天做一个暖场，并且也会 营造某种氛围，因为音乐有的时候确实可以给我们营造某种氛围，让我们先进入其中，然后故事什么的好说了。十点答录机第一首歌来自苏打绿，喜欢寂寞，会选择在十点钟准时守在收音机旁，或者花椒，或者关爱青年计划的你，在收听十点答录机的你，应该我们都是同一类人吧。喜欢寂寞来自苏打绿。 照片里的人瞳孔残住着我，合上了过往梦境或者横流，已自然了身旁真实中的脉搏，生命来到窗前不敢一声领走了我们，谁为情所困，谁为爱牺牲，谁比谁深刻，当时奋不顾身伸出我的手，看见了轮廓就当作宇宙，甜美的习惯变成生活，才了解了什么，如今故事发展成就一个我，学会了生活能享受寂寞，伸出我的手，看见了轮廓就当作宇宙，甜美的习惯变成生活，才了解了什么。 来自苏打绿的喜欢寂寞。于是让我们在今天的十点答录机，在讲故事之前先营造一个寂寞的开头，杰克唐的故事盒等你开启。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歌，原本不在同一个创作时空，却在与你相遇的那一刻相通了。杰克唐的故事盒等你开启。 讲的故事依然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的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堂。在上一次我们有一个未完待续的故事，是关于夏和少女。其实只是提到这两个词，就可能会想到联想到很多的画面和故事。夏天和少女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会迸发出什么样的故事呢？让我们继续。还记得上次讲到哪里吗？那个所谓的故事中的我，有一盏落地台灯，上面有一连串的正在舞动的少女，开灯的时候就会看她们翩翩起舞。而我偶遇了一座森林，偶遇了一只猫，还有一个老妇人。而那个老妇人的优雅，让我不禁联想到了那个放在床角的落地灯。所以一个人的年龄和他所呈现的气质是完全无关的。而今天这位少女，这位老妇人又会以什么样的姿态和故事出现呢？让我们继续。一个礼拜之后，我坐在落地灯下一边读书一边想起这样一句话。那么你找到你的幸福了吗？我不免抬起头看看落地灯上的少女，她默默地看着大海潮起潮落，月亮升起了又落下，就这样一个人渐渐老去。曾有人言之凿凿地告诉我，人唯一想不起的东西是人说话的嗓音。可是在辗转难眠的夜晚，我却好像能听见那夹带着外地口音住在小窑楼的老人的声音询问我，那么你找到你的幸福了吗？这句话一点也没有丧失它的亲切和神奇。 On and On 来自 JIM。 如果把它翻译成中文的话， On and On 可能更多的像是一种继续，而我们的故事也依然在继续当中。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歌，原本不在同一个创作时空，却在与你相遇的那一刻相通了。杰克唐的故事盒，等你开启。一个礼拜前，我跟着我的好奇心走进了花园后的小洋楼。小洋楼面前的老妇人有一种让人说不出来的亲切感，可以感觉出她与这座房子还有花园合为一体。我跟着她走进小铁门，房前立着木质的格子架，架子上爬满了常青藤，透过常青藤依稀可见六扇窗子，窗子正中间是百叶窗，有种对称之美。院子中央有一棵树，树下有一张石头桌子以及石头椅子。他要我坐在树下，他说这里凉快，今天天气刚刚好，有一点风。我便坐了下来，桌子上散落了几页纸，有几张已经被风吹落在了地上。他皱了皱眉，低下身把怀里的猫放走，拾落地上的纸，我也赶紧忙着弯腰跟着捡起来。是信，一处几张，信的内容已经发黄，页数凌乱。我看了看抬头，林，林哥，我的林，你的林，有几页抬头是方，方妹，亲爱的方，永远的方。匆匆扫几眼，所言皆爱情。我拿起来递到老夫人手中，她看着我笑笑说，都是老东西了，时间久了拿出来见见光，要不然容易潮。最好的爱情的样子是慢慢的，渐渐的，不说一句，只顾陪伴。 在夜晚说早晨，闲谈后你更像别人，字幕里说冬日灰暗，回答你这边的气氛，谁看到破晓，渐渐我什么都不想知道，我觉得迷失竟比醒觉好，渐渐我离开都不想宣布，怕记忆最后 渐渐我问歌都不想起舞，我觉得我失去一切，只觉极美好。云乐那琴，记得恐怖，记得种种感觉，但欠你的厮守到老。 是陈奕迅的《渐渐》，这也是他在2018年最新发表的一张 EP 单曲。合作的人呢叫陈永谦，写词的人叫陈永谦。如果你不知道他是谁的话，如果你熟悉陈奕迅的路卡，那你就会知道这不是他们的第一次合作了。有的时候粤语歌曲虽然我们并不能够完整的非常清晰的知道歌词当中所呈现的意念，即使是看了歌词，可能因为当中的一些表达方式的不同，也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的体会到他所要表达的歌词的意象，但是你却会因为某种旋律编配和编曲的搭配，让他会有一种为之动容的感觉。就好像我们哪怕在听英文歌或者其他语种的歌曲，不一定非得要去知道斟酌每一个字每一个词的含义，但却依然可以去感受到他想传递的那种氛围。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堂。今天晚上在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为您直播的十点答录机当中呢，我们依然是为大家来讲故事。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是一个帅气的男生周准来为大家呈现的，而到了周六日呢，就是由杰克堂带来女性的视角。今天是个比较特别的日子，因为今天虽然是周一，但是却由我和大家来进行这样的相互的陪伴，但是也刚好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故事讲完，还有后面的部分想知道一些关于爱情的字句，还有关于那个像少女一样的老奶奶的故事吗？在下半时段我们会和大家再继续分享。而现在呢，让我们再说一下找到我们的几种方式。如果你想单纯的解放自己的双眼，选择用聆听的方式，你可以锁定调频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来收听。如果你想知道很好奇主播在直播间里面是什么样的，很好奇每天你们晚上可能会听到的声音来自于何方，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那么也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在上面可以找到我们。或者呢，你也可以打开花椒搜索十点答录机，然后就可以看到很多和你一样在十点钟睡不着觉想要来这里和大家一起交流的朋友们。已经看到很多的朋友进入到了我们十点答录机的直播间，比如风中夜、于冰、顺子，还有嗨海无所谓。刚才也谢谢有的朋友的关注，还有子宇的掌声，还有刚才看到了 Clara 小 C， 谢谢你对于十点答录机温暖回忆的那种感慨，希望我们可以互相温暖，互相陪伴。上半时段还有一首歌的时间，让我们听一下氛围，很轻松。这首歌来自后海大鲨鱼， Bling Bling Bling， 就是那种闪闪发光的感觉，希望它可以作为一个装点来装饰你的十点钟。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的十点答录机，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唐。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59，而在我说出来的这一刻，时间刚好到了31分钟。关于时间的流逝感，有的时候当我们认真的去体会的时候，才会发现它真的在一分一秒的走过。日子要一天一天的过，就好像一位少女变成一个充满故事的老奶奶，这当中应该经历了什么样的时间流转。刚才我们的故事还没有讲完，那在今天杰克堂的故事盒会继续来跟你讲夏和少女的故事。那在讲故事之前，我们要再一次的把故事盒开启。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歌，原本不在同一个创作时空，却在与你相遇的那一刻相通了。杰克堂的故事盒等你开启。老人笑着说，都是老东西了，时间久了拿出来见见光，要不然容易潮。说完边一页一页的慢慢抚平重叠在一起，边问我，现在的年轻人都很少写信了吧，有什么事儿一个电话就解决了，你们的时间变得很快。我回答他说，我偶尔还是会写信或者明信片，总觉得留下来以后会是个念想。老夫人抬起头看着我说，会是念想的，所有的时间都被留在这儿，你不想记起都难。他说完抖了抖手中的信，我们都坐了下来。我看着他收起桌上的信页，装进了一个木箱子里，有点不好意思地问他，这信是您写的吗？他露出暖暖的笑容，我年轻的时候写的，有些被留了下来，有些也就遗失了。我感叹道，真好。他又说，我可不习惯现在你们年轻人的快节奏，现在我依然写信， 写给我儿子，只是也不知道他到底看不看。管他呢，等我走了，他总是会想起我，也算是留个你所谓的念想吧。 Be a sinner, or a gentleman. He could be a preacher when your soul is down. He could be a lawyer on a witness stand, but I'll never love you like I can. He could be a stranger you gave a second glance. He could be a trophy.Of a one-night stand, he could have your humor, but I don't understand, 'cause I'll never love you like I can.A chance encounter of circumstance. Maybe he's a mantra, get your mind in trance. He could be the silence in this mayhem. But then again, I'll never love you like I can.Let me constant. I love your demons, my devil's plan. If you're self-seeking, an honest man, you stop deceiving, Lord, please. 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歌，原本不在同一个创作时空，却在与你相遇的那一刻相通了。杰克唐的故事盒，等你开启。就在这个时候，那只虎斑猫又慢悠悠地走了过来，窝在老奶奶的脚边。她弯腰把它抱了起来，抚摸它，缓缓地说：以前写一封信，等一封信，重要的是那种执笔的心境，期盼的心情，焦虑、忧愁、喜悦，这个等待的过程会让你经历一切，甚至你都会惊讶，隐藏在身体里居然可以有这么多的情绪，超出了喜怒哀乐。现在的人很少有这种体会了。我不否认的点点头，现在的感情也不像你们那个时候那么纯粹了吧，看得出来您很幸福。他笑着说，前几年我爱的人还在的时候老跟我叨叨，年轻人就应该有年轻人的过法，是我这个老的过时了。你看，我给我儿子写信，他也只会给我打电话。我笑着说，是您过得细致。 他看向了远处，说：你别看我现在窝在这儿，在那个严肃的年代，我是一个哲学编译。接触过新的东西，相比普通人还要多一点。我爱人是哲学动态的主编，每期的文章一半是他翻译的，我们互相交换，就靠写信分享各自的感受，足足写了5年，才慢慢的走近，多不容易。哪像现在，今天好了，明天就可以说再见。我现在是老了，该走的都走了，留着些字儿，总不免是个支撑。幻想离开你的人，只不过在下一站等你，等你赶过去的时候，还能和他们相聚一家，彼此再开始。即使再要重新经历贫穷、苦难、伤痛，我突然不知道要说什么，想起木心先生的诗：从前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他坐在我对面，容颜已苍老，但却依然保持内秀，谈吐优雅。阳光下信上的那些字：林，林哥，我的林，亲爱的方，永远的方。我仿佛看到他少女时羞涩的样子，红着脸庞，在暖黄的灯光下写着爱语，一字一句写满一生。临走前，他邀请我有空可以过来坐坐，并且叮嘱我一定一定要认真地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歌，原本不在同一个创作时空，却在与你相遇的那一刻相通了。杰克唐的故事盒，等你开启。一个关于夏和少女的故事就此讲完，告一段落。不知道听完这样的故事，听完了老人对于从前慢的解读，和年轻人现在所谓的爱情快餐的对比，我想这其中一定没有谁对谁错。在每一个时代都会有每一个时代的交流方式，就好像在18、19世纪那个时候，所谓的小说最当道，是因为文字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于是大家极尽所能地去探索文字的可能性。而现在我们又有了更多的表达方式和语言系统，比如视听语言也是一种语言啊，就好像曾经的广播，我们更多的只是单纯依靠脑海当中的想象，去想象这个时候主持人用什么样的语气、什么样的表情、什么样的状态来去面对你。而现在你不仅可以看到主持人正在对着你，好像在对着你和你一对一的讲话，还可以看到如果你看到的话，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直播间的样子，可以看到我们所塑造出来的那种复古的想要去营造的超越时空的感觉。比如我们这里有一台老式的留声机，还有绿色的复古小台灯。如果你还仔细观察的话，还有一个发光的月球就在我的旁边，上面坑坑洼洼的，好像每一个坑都代表了一个故事，一个脚印。好啦，杰克唐的故事盒，我们今天的故事讲完了，那要用一首歌来为今天的故事做个总结。不管现在的你是什么样的姿势，是否已经要睡了，但是你都可以把今天的故事当作是一个睡前故事。这是来自于阿四的睡前故事。非常有才华的一位音乐人， 一起来听。 很久很久以前，在人海茫茫，有着一位姑娘，她执着着信仰，画着理想的模样。时过境迁，在人海茫茫，她迷失了方向，最纯真的梦想已被遗忘在身旁。多少双相似的翅膀，经历了多少次不同的飞翔，跌跌撞撞，反复起 睡前故事，来自阿四。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谢谢难得有晴天送的桃花，还有挺你。刚才那首歌是来自于阿四的睡前故事，刚好为我们今天杰克堂的故事盒当做一个主题曲一样的存在。阿四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音乐人，从他的第一张专辑《预谋邂逅》开始，就能够感觉到他在音乐当中的灵气，哪怕是一首睡前故事也可以引起很多人的共鸣，让你会想起遥远的遥远的那个自己和曾经。不管现在你几岁，其实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不管你几岁，哪怕在七八岁的时候也会经常说我小的时候，好像小时候这三个字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有魔力的。哪怕你三岁，你也有小的时候。所谓的那个我小的时候， 之所以有这么大的魔力，是因为那个时候的自己会看到那种勇敢和义无反顾。今天我们的故事聊的是夏与少女，当然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人不仅仅有少女，还有很多少男，对不对？已经看到很多的朋友进入到了十点大陆机的直播间，有新朋友有老朋友，看到你们的名字就会猜测你们是因为什么样的故事和经历而取了现在这个名字呢？比如逍遥天蝎啊，当然这个可能会掐指一算觉得和你出生的月份有关系吧。还有紫色 F88FD， 叫我宝宝就行，天生哥就是帅，呢呢等等等等，已经看到了你们进入到十点大陆机的直播间，也很希望在这里我们是一种相互陪伴的过程，可以去一个找到一个可以倾吐心事，哪怕在听到一个故事之后就好像小的时候会有所谓的读后感一样，会激发出来你什么样的感受，会让你想到某一刻那一刻的自己，或者是某一刻的那个他。那让我们继续来听歌，下一首歌。刚才说到了各种各样的故事，说到了故事当中的那些美好的或者不美好的，有一种感情应该是最最奇妙，充满着各种味道，就好像刚才那位老奶奶所说的，生命当中的很多滋味也许未必只能用酸甜苦辣来形容，而是会更丰富的，比如暗恋。 是那么美丽，我紧张到话都不会说，只傻傻看着你，渴望永远的距离，就是和你在一起，醒来发现这一切都只是我的梦境。告诉自己要冷静，却又无法不想你，我的懦弱已经开始让我讨厌我自己，是你对我有戒心，我没有自信，可是谁也不能阻止我，我要暗恋你。 就说到这里，就算你们再好奇，我想说的都已说完了，其余是秘密。在那某一个街头，会流传某个旋律，那是我在轻轻唱着歌，我多爱你着你。 暗恋，来自陶喆。我想这首歌当中的一句歌词用来诠释，或者说来作为我们今天十点答录机的结尾再合适不过了。故事就说到这里，就算你们再好奇，我想说的都已说完了，其余都是秘密。给你一些，不给你一些，那些我们可以窥见的部分让我们去好奇，剩下的部分又会是什么样的情绪，或者我们也可以把它自己像完形填空一样补充完整。而我相信在补充的过程当中一定有你自己的部分。今天的十点答录机就是这样了，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让我想一想。好吧，就它吧。虽然现在是夜晚，到了说晚安的时间，但是晚安就意味着等到第二天我们睁开眼就会看到光。来自陈粒的光，我们下次再见，晚安。 光落在你脸上，可爱一如往常，你的一寸一寸填满欲望，城市染有点脏，路人行色匆忙，孤单脆弱不安都是平常。你低头不说一句，你朝着灰色走去，你住进混沌深海里，开始无望等待。你低头不说一句，你朝着灰色走去，你住进混沌深海里，开始无望等待。